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本市天气以晴为主，光照较强，气温上升很明显。中午前后体感偏热，下午有3到4级的南风，能见度尚可，有利于交通出行。大部分时间是比较适宜户外活动的，但是空气非常的干燥，紫外线照射强，请大家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外出要采取必要的防晒措施了。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6摄氏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的西南三环望柳桥内环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目前行驶缓慢。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五元桥以里路段的事故车辆已经清到了最外侧，交通正在恢复当中。莲石东路在青塔桥东侧出京方向内侧车道也是有故障车的，影响了后车的行驶，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注意小心避让。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重睑术就是我们常说的双眼皮手术，目前是最常见的美容整形手术之一。然而由于术者水平参差不齐，很多不良重睑效果让求美者苦恼不已，变美的梦想破灭，还给心理带来沉重负担。究竟这让您苦恼的双眼皮还能修复吗？做双眼皮手术有哪些常见的并发症？什么样的双眼皮才是真正适合您的？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跟您说说，拿什么拯救不成功的双眼皮。 晨光中悠悠花香里，快乐一天从头起，清爽的头发，清新的气息，每天带来自信的你，放飞此刻。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林，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你好，范主任。 白林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拿什么拯救不成功的双眼皮儿。要说这个双眼皮手术呢，我们在这个一年多以前曾经就说过，当时你说了，从这个医学术语上哈，不叫双眼皮手术，它叫重睑术。 对，重睑术。 嗯，然后当时我们的感觉就是，好多好多好多年前，还有在我们可能非常小的时候，妈妈那一代人他们就已经开始接受这个最初的整形美容的一个项目，就是做这个双眼皮儿哈， 没错。 所以我们觉得它由来已久，也觉得它特别简单。但是做那期节目的时候，你就说双眼皮儿听起来简单，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没错，双眼皮儿手术呢，应该说基本上做我们整形的医生啊，你要说不会做的啊， 几乎没有。 嗯， 但是呢，实际上这是一个投诉率最高的手术，也是纠纷率最高的手术。为什么呢？第一个可能因为它这个量大，大家都在做，所以说做的量多了嘛，发生率也就高，不满意的发生率也就高。另外一个呢，可能这个手术啊，我们讲叫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因为在眼睛上稍微两侧差一毫米就是非常明显的不对称。它不像我们做，比方说做隆胸，那两侧差个一毫米根本就看不出来，有时候差一厘米它都不明显，而这个双眼皮这个太明显了，而且我们在交谈的时候两个人互相都是盯着对方的眼睛看，所以说那这个双眼皮差一点点在脸上就是非常的明显，那么所以他抱怨啊投诉是非常高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重睑术，也就是双眼皮手术哈，想把这个手术做好，他特别的考量这个医生的审美和技术。 没错。 另外呢，就是大家的的确确会遇到非常多的双眼皮术后起码自个儿觉得不太满意的一些地方哈，他也会再找到另外一个医生，就是这个时候可能就不会找原来做手术那医生了，他可能会找另外一个医生说，大夫你帮帮我吧，是不是能够修复一下，还有没有调整的可能性呢？那今天我们就请范主任跟我们说一说，拿什么拯救不成功的双眼皮。刚才其实您说了一条，就是这个临床上我们看到的所谓不成功也好呀，或者是失败的这种重睑术的一些特点哈，不对称，像您刚才说了， 对， 这个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差那么一点点，两边不对称，那让人就觉得天天照镜子心里难受。 对，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呢？ 比方说啊，就是这个双眼皮过宽或者过窄，过宽或者过窄啊，患者都会不满意。比方说有的双眼皮隔着恨不得百米之外你就看见双眼皮了，你就太宽了， 太宽了， 有的做了跟没做一样，它就太窄了， 它就白遭罪了。 哎，过宽或过窄都是不满意。 嗯， 那么还有呢，就是弧度，这个重睑线的弧度不佳，重睑线就是双眼皮的那条线。 嗯， 那么这条线的弧度不佳，不佳有各种不佳了，那可能有中间或能有一个岔道，本来是应该正常的这个折过去啊，他在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个岔路折到别的地方去了，哎，那么这个他也会不满意。那么也许呢，在某一个地方就是不顺溜，他也会不满意，这条线不顺溜他也不满意。 就是重睑线 不流畅， 成功的它起码是要流畅的，这是要满足的一个最基本的 标准。双侧要对称，而且都要流畅， 线条一定要流畅， 对，在每一个点上都必须是对称的，而且整个必须是流畅的。所以这也是一种不满意。 哎，我觉得这一条上吧，我可能有话要说哈。就是它是不是一定是要我们提前设计好的，你得根据那个人的眼型，你比如说你像我这是没有做过的哈，但是我就来考量一下，如果是我做双眼皮手术的话，我天生就是那种杏核眼，就比较圆的。那你如果给我弄一个特别平的那种这个重睑线的走位的话，那肯定它就不合适了。 你说的对，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双眼皮啊，现在老百姓都知道要平行型或者开扇型啊， 扇形啊， 对对对，老百姓都有这种要求。但是我经常跟老百姓讲的哈，就是其实你适合做什么就是什么。那么有的人呢，他可能不适合做这个开扇型。那么或者有的人他不适合做平行型。那比方说您刚才讲这个，其实如果说所谓杏核眼，就是外侧如果它稍微的在往下，就是我们的外眼角往下弧度的时候，人就会显得眼睛圆。但有的人可能不适合做这样的眼睛，那么你就不适合做，你坚决要求做，那么医生呢，他也不是，你不是进超市说你想要什么就是什么，最好呢就是还要把你的这个个人本身条件结合起来，到底适合做什么。所以说这个我们就等于展开一下哈。刚才讲到了弧度的问题，所以我稍微展开一下。 就是那个弧度它应该前提是真正适合你的。 对，没错。还有一种呢，就是重睑消失，做完了没了，做了手术了，过一段时间这双眼皮没了， 这算失败还是什么呢？ 这算并发症。刚才我讲的都是并发症。 哦， 它不算失败。那么就是这个时候要我们做了20年医生了，像这种情况都遇到过。做完了过一段时间或者过几年没了，来找你来了，这种也是一种并发症，或者是也是一种不满意吧。那么还有一个呢，叫上睑凹陷。上睑凹陷呢，就是咱们现在很多时候咱都知道泡泡眼，就是上眼这个在双眼皮这个重睑线的上方啊，鼓鼓囊囊的。那么医生呢就会把你这个脂肪给您去掉一点，但有时候去多了，上睑就凹陷了。还有的时候呢就是皮下粘连了， 就凹陷了，所以这个凹陷 就是我们说了，就是变成了那个内抠了，抠抠眼儿了， 抠抠眼儿。这曾经啊，这一度是个很时尚的手术啊， 很流行，觉得很欧美，有立体感。 20年前在东北啊，就是特别实行这种欧眼儿。 你怎么老说东北 啊？对，你是东北人，我也是东北人。就咱们要知道咱们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咱们的劣势。东北人就是他有时候就是这个时尚 容易跟风， 容易跟风，而且大家都跟。完了，还有切眉手术也是在东北流行起来的，咵嚓把两个眉全切掉了，这个眼睛上面是白白的两条疤痕，完了呢把这条疤痕稍微画一画，描一描就来了，所以这个也是咱们当时的一些问题。 上睑凹陷了， 上睑凹陷， 脂肪去太多了。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上睑啊提不起来，我们叫上睁眼的时候上睑乏力，提不起来，什么原因呢？医生在做手术的时候把上睑提肌啊给捆上了，给扎上了。这个时候他上睑就提不起来了，我们提为什么眼皮能提起来，有一个肌肉把它提起来、哦、这条肌肉叫提上睑肌或者叫上睑提肌。那么有的医生做手术的时候呢，可能这个线扎过去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个 肌肉给 扎上 了， 哎对，然后呢眼睛提不起来。像我们也遇到过，倒不是说这个线给扎上了，是什么呢？是麻药，当时打麻药打进去以后呢，这个麻药刚好把上睑提肌给麻醉了、哦、麻醉以后手术当中病人就提不起来眼睛了。我们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啊， 嗯， 因为它有三种情况可能产生，一种呢就是眼皮提不起来哈，一种情况是这个麻药，这是最轻的一种，一会儿就恢复了，给麻醉了， 对对对，过了麻醉劲儿就好了嘛。 第二种情况呢，是你在缝的时候不小心把那个肌肉给扎上了，这个也相对是好的，只要把那根线打开就行了。还有一种是最麻烦的，是你把这个肌肉给切断了， 哎， 那这就麻烦了。那这个就你就得修复了， 嗯， 及时发现，在手术当中及时发现及时修复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缝上就行了。但是如果你真的也没注意到这个问题，比方说你把手术当中上睑提不起来了，你把它当成是麻醉了，其实是你给切断了，那就麻烦了。 上睑提肌好重要啊。 啊对啊， 我们首先先不说这个美不美，双眼皮成功不成功的问题，这要是以后眼皮睁不开了， 眼睛睁不开了，所以我们遇到过这个情况，就是手术当中我大概遇到过两次还是三次啊、哎、就是病人提不起来眼睛了，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到底是我把他这个肌肉给切断了呢，还是麻醉呢？ 麻醉师给他麻 了。那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这作为医生啊，一个呢对自己刚才这个手术，第一个你要有信心，第二个你要回顾一下到底是怎么 哪个环节可能 哪个环节出问题了。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当时我的印象，我自己当时那很多年前就停住不做了，在那儿 等麻药劲儿过是吗？ 哎，就等。哎，那你这个时候呢，你就是要判断了哈，你到底是。你如果说你真的是把人家肌肉给伤了，你就这么在这等等半天也不管用，最后麻药劲儿还过了、 哦、 所以挺麻烦。这个时候对，为什么说当医生真的还是很难的，非常难的，经常处于矛盾当中，就是你要分析啊，到底什么原因，跟破案一样，到底什么原因。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一旦分析错了，那就南辕北辙了。 对， 你觉得是这个麻药的问题，其实你真的把人家眼这个上睑提肌切断了，那你在这等吗？等了好长时间，最后发现还是肌肉的事儿，可是呢你这个时候麻药劲儿已经过了，那你还得再打麻药。所以医生经常处于两难当中。那么所以说为什么我老觉得机器人替代不了医生，机器人怎么知道你刚才手术怎么做的呀、 嗯、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上睑乏力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双侧重睑线不对称，我们开始也讲到了，就是做完了以后不对称。那不对称呢，病人就说你给我做对称不就完了吗？事实不是像咱们老百姓想的那么简单。我举一种例子啊，有一种情况下他这个不对称真的很难矫正。什么情况呢？就是双侧眼睛一侧凸一点，一侧没那么凸。 就是本身他的眼睛就不一样。 对。但是这种情况我们其实平常观察的时候不太会发现，就是两侧眼睛的凸度不完全一样。 哦。 稍微有一侧可能凸一点。那么这个双眼皮在往上折的时候，在往上提的时候，凸的那一面，那么比方说你两面去的皮啊，因为我们做双眼皮我们知道要去掉一块皮， 嗯， 那么从单眼皮到双眼皮实际上就像窗帘拖地了一样，我们要剪掉一块布， 折一下， 哎对，要折一下。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明明去的这两块布是一模一样宽的， 嗯， 可其中有一块布，就那个窗帘啊，它有一个弧度。那么所以说你同样两边比方说都去一样宽的时候，这个有弧度的时候，它实际上它就相当于你少去了，去窄了， 对，最终呈现的效果就不一样 了，去窄了。所以这种情况就真的是挺难的，要在手术当中反反复复的去调节。但多数情况下85%到90%的人他两侧凸度是一样的、 嗯、 你真可能会遇到 5% 或者 10% 的人，他两侧凸度不一样，或者有其他的情况，或者两边皮肤的松紧不一样。 Uh-huh. 尤其是我们有些人爱粘双眼皮，我最怕那个粘双眼皮的人， 就是长期粘双眼皮， 老粘老粘 双眼皮胶带啊胶水什么的， 老粘老粘，它两边的皮就松了。 Uh-huh. 而且松度它不见得一样，天生长得不要紧，长得很多时候还是对称的，这个粘出来可不见得一样，所以这个是挺讨厌的。所以说你明明去的是一样多，可这个时候去一样多不要紧，关键人家在意的是你是留下来的是不是一样，那、这时候就挺麻烦的。所以这也是一种，还有就是这个术后睑缘的一种变形，那这是多一种比较特殊的原因造成的。还有上睑的斑痕，有的人他就是爱长疤，虽然说双眼皮是最不爱长疤的一个部位，但有的人他是爱长疤的。还有一个就是睑板的损伤，我们在上眼皮的这个上方有一个叫睑板，有人可能会伤了它。还有一种就是睑部的变形，那变形起来就各种各样的变形都会有了。所以那么就是常见的啊、我们说到的这种双眼皮的一些并发症啊，或者说是不良啊，我们叫重睑外观不良啊，那么有这么多些，有这么些。 所以你看看临床上能够看到的所谓失败的这个重睑术的问题啊，真的是多种多样的。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呢，如果在这个打算做手术之前，在问诊咨询的过程当中哈、起码我们应该列这个单，直接先拿回家自个学习一下， 应该在网上自己了解一下，对， 提前要做一些功课， 要做功课，最好 有可能遇到的问题 最好是来之前你要知道这些东西、 嗯、 完了以后呢，医生跟你一讲你就明白，如果医生从一点点开始科普你，这看个病啊一个上午都看不完。如果说你事先有些准备，来了以后你问的都很医生一听问的很合理、要求的也合理，那好，你的我们就可以做， 一切就很顺利了哈。 对对对对， 总之我就可能拿着那么个单儿，然后说范主任，以上以上以上这些容易出问题的地方，我要求你全都不要发生。 这也挺吓人的。 这也挺吓人的哈。 对。 所以呢，真的是，一定要是适合自己的，然后找到这个靠谱的医生，他的经验得足够丰富。 没错。 真的有可能遇到那种临时突发的情况，这种情况就像我们外科可能突然遇到了一个需要急诊救治的人一样，全都是跟打仗，然后呢 临时要做决定，对 对 对， 他需要做很多的这种判断然后和选择。 所以说医生的经验非常重要，就是一个医生啊，他需要对这些东西全部都知道、而且一旦发生之后还全部都知道怎么处理， 对， 而且呢还全部他脑子里想的手上就要实现出来。 嗯哼， 这个都是不容易的。 所以今天呢，范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是给他来出难题来了。刚才他不是说吗、临床上会遇到那么多种的失败的重睑术的问题，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让他一条一条一条哈，失败的案例我们怎么样来给他进行修复，拿什么拯救不成功的双眼皮。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这个时段呢，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哈？关于这个双眼皮如果不成功如何来修复，关于这个面部整形美容的相关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来和范主任互动和交流。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热线电话 010-651-5082-651-5033， 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我们的节目，您的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的过程当中，网友关于这个双眼皮儿，也就是重睑术的有关提问呢，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过来，抓紧时间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条健康资讯。为了有效降低居民生活环境的蚊虫密度，减少蚊虫骚扰，不发生蚊媒传染病爆发流行，北京市爱卫会、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决定在今年夏天开展健康北京灭蚊行动，主题为清洁家园灭蚊防病。北京市爱卫会、市卫生计生委号召广大居民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自家做起。家中废弃闲置的盆盆罐罐翻转倒置，避免积水，花盆托盘积水及时清除，家中水养植物每周换水，疏通清理厨房、卫生间地漏管线。同时提示居民外出要做好防蚊措施，出国旅行的居民要随时关注旅行地蚊媒传染病疫情。在灭蚊行动期间，居民如果需要了解有关灭蚊防病的知识，您还可以拨打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的热线12320来进行咨询。 根据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监测数据显示呢，我市蚊媒传染病以外来输入性病例为主，先后出现过登革热、寨卡病毒、黄热病和裂谷热等外来输入性病例。蚊密度季节变化明显，每年的四月底至五月初，越冬的蚊子开始复苏了，蚊虫密度逐渐上升，七月下旬至八月中旬达到高峰，以淡色酷蚊为主。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登革热的主要传播媒介白蚊、伊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花脚蚊子，在蚊种构成比例中由2013年的 3.5% 上升至2017年的 14.02%。蚊子密度不断增加，发生本地登革热病例的风险也是有所提升的。所以清洁家园，灭蚊防病，就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吧。 风没有方向的吹来，雨也跟着悲伤起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是邀请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俊峰教授和您聊聊拿什么拯救不成功的双眼皮儿。那我们接下来就得分别说一说了，关于这个每一种失败的重睑术后哈，我们到底可以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手段来修复，有没有那种真的没办法可救的这种双眼皮儿哈。首先我们现在说的是第一种，重睑过宽或者是过窄的情况，这有救吗？ 过宽过窄啊，只要它双侧是对称的就还好修，应该说不难修。那么如果说过窄，什么原因呢？是由于去皮去少了。那么什么叫过宽，什么叫过窄啊？有的这个患者非常专业，一来了就说我要求给我做成七毫米宽的双眼皮，我一听这太专业了。 就是睁开眼睛之后吗？ 闭眼睛。 哦，闭眼睛。 所以实际上呢，他说的也对也不对。这个在闭眼睛的时候呢，大概是七毫米，我们亚洲人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条重睑线距离睑缘一侧七毫米， 睫毛根吧， 对，距离睫毛根七毫米，六到七毫米。那么实际上最关键的这个宽度呢，实际上并不是闭眼睛，是睁眼睛。所以很多时候没有关，你这个患者没有关注对，应该是在睁眼的时候，大概是在暴露的这个，就是睁眼的时候皮不是往下里下 一块， 对，下半部分皮往里边一反折嘛，对吧哈？ 对。 那么这个时候暴露部位呢，我们建议是三毫米最好看。 嗯。 暴露的原来是七毫米， 我这有几毫米？ 你这有点太宽了。 那是天生的。 你这有点太宽了，对，你这个大概暴露的都已经到五毫米了，有点太宽了，该修了。不是，你这个是自然的双眼皮，时间久了以后，然后它确实是该。 可是我就是这样啊，天生它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有时候天生的东西并不完美。 啊，好吧，那我这得缩小是吗？ 你这个应该再变窄一点才好看。 那我这种天生的过宽的重睑，它能改窄吗？ 当然可以了。 哦，可以啊。 改窄是比较好改的，改窄是比较好改的。那么改窄的时候呢，就是原来我们刚才讲的是窄 过宽或 窄，我们刚才讲的是过窄嘛，对吧？过窄这种呢，我们就是要把这个重睑线上方的皮再去掉一些就行了，就说明你这个手术当中啊没去够。 哦， 把这个重睑线上方的去掉一点， 露出来的就多了， 把窗帘再剪掉一点就行了。 哦， 那么如果说是过，刚才说的是过窄吧，如果说过宽的话呢，只要这个你当时去的皮不是特别特别多的情况下啊，如果说这个时候过宽，什么由于你去皮去太多了， 窗帘已经剪短了 啊，窗帘剪短了根本拖不了地了，这时候就麻烦了。那么如果说你不是去的特别多啊，只是差那么一点点，这个时候只要把重睑线下方的皮去掉一点点就行了。 重睑线下方的， 对，下方这块皮说明你设计的重睑线过高了， 哦， 去掉一点皮往下一点就行了。但是如果说你已经去到了，人家你再去眼睛都闭不上了，这就麻烦了。 对啊， 因为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材料已经不够用了。 对，如果说你真的已经去太多了，就是不是重睑线设计的过高，而是你去皮去太多了，重睑线上方的皮去太多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再怎么修都很难修了。这时候怎么办呢？就一个办法，等等等等，这人年龄大了以后慢慢松了就掉下来了。 人家都是年轻的时候爱美，等到老让他才。 就这么一个办法，没别的办法。 那能植皮吗？ 啊，不用，植皮太难看了。原来最早有人想过植皮，那么还有一个办法怎么着呢？打点肉毒素，让他整个眉毛这个地方往下掉，就好一点。 就等于说那个窗帘整个挂钩那个地方， 给它拉 窗帘杆往下一点就好了，哦，就跟其实跟咱们窗帘原理差不多， 也有招哈， 哎，对，也能。所以这个呢， 就是 刚才说这个过窄过宽啊，只要不是说由于去皮去太多了这种情况，嗯，都还是可解决的， 都还可以， 不算太难。 像其实像过窄的，嗯，在我理解就是重新做一下双眼皮， 这两个都是重新做一下 啊， 哎，只是呢一定要就是这个叫一定要对症施治， 嗯， 要看清楚它到底，分析清楚它原因是什么， 是什么， 哎，而且呢修复有一个有一点啊，一定要在半年以后，手术后半年以后再修复。为什么呢？皮下都是疤痕，我们的皮下全是斑痕， 就是表面你觉得已经很好了，但是其实皮下你看不见的地方 全是斑痕， 哎呀， 不好修。你进去以后吧，第一个容易出血， 嗯， 第二个呢，就是特别硬，剪刀也剪不动，刀也动不了，特别一年以内有时候都这样，何况半年。 那可以就比如说通过摸呀，或者是拍个什么片子的方式能够， 没有没有，还没有。这个现在医疗资源这么紧缺，也不至于为了整形外科专门发明一个东西去看看那皮下，哎，通常半年以内都有点紧，这个皮下斑痕都比较明显。 就是如果您做的那个重检哈过窄或者是过宽了，那医生或者是其他那一些方式，您特别着急，希望把这个情况改变，但是医生一问你什么时候做的呀，一说那个时间不到半年的，基本上不会给你动手的。 别着急，对。所以说有的时候有些病人很着急，你看我这个多难看，我每天上班都上不了，能不能赶紧给我做， 嗯， 这时候医生一定要沉住气，对不起，没到半年呢，您别着急。这个时候坐上去就等于说是火上浇油，越做越难看。 因为我们就怕的是那种斑痕，嗯，就是所谓的斑痕的出现。 皮下斑痕，对，一定要等。 哦， 这个叫我们讲做饭要讲究火候啊， 嗯， 做手术要讲究时机， 过马路要等灯， 对， 等。 没到那个时机的时候，千万不能去弄，越弄越麻烦。 好。过宽或者是过简的过窄的这种双眼皮呢，通过这个再次来做的方式还是可以解决的哈。 对， 哎呀，接下来这个我觉得挺难的，重睑线弧度不理想， 这个比较难，这个真比较难。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像咱们做衣服一样，我老跟病人讲，如果您是一块布，让我做中山装做西装我都能做， 嗯， 您现在已经做好了是中山装，让我改西装非常困难，要看这布料还够不够。咱们都有经验，有时候那个衣服如果人家那个当时还给你留了点布料，你裁缝一弄稍微给你弄都能弄，如果当时一点布料没留，特别紧，再做就很难做了。所以遇到这种重睑线弧度不佳的时候，我们要看它那个料子还够不够，剩的皮还够不够，那么如果剩的皮够，大不了重新做一遍就完了，这是可修复的，不难。那么如果说它确实上次手术已经把这皮都用完了，这时候可就不好做了，不好修复了。 有没有那些人他已经知道自己的这个弧度不佳，而且已经去皮去的多了，于是呢就跟您特别可怜的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不求您给我修复之后达到100%完美的效果，能从现在的50分达到80分就可以了。 哎，如果是这样的患者，我认为他特别理性。 理性， 我最怕他是说您的做完了一定要跟我做成某演员的样子啊，你看可是我这个时候您都这样了，我能给您做成正常人就不容易了，还要求做成某演员的，我觉得做不到。 所以底子怎么样真的很重要啊。 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好，那下面呢我们要稍事休息了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和大家聊拿什么拯救不成功的双眼皮，我们一会儿见。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我叫曹文轩，我在北京大学任教。对于一个作家来讲，真正最宝贵的东西还是他的记忆。一个书写个人记忆的作品，恰恰最能把那个历史准确的、鲜活的表达出来。文学对于我而言，它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八届

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医师范巨峰教授和您说一说拿什么拯救不成功的双眼皮儿哈。上半段我们也说了，临床上能够看到各种各样失败的重睑术的问题，种类真的是五花八门，非常的多，有一些先天因素，当然我觉得更多的是这个叫什么并发症啊， 对， 或者是您真的遇到了这个手术水平不太好的医生哈，弄成了这样的一些情况。当然了，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必须要努力的去改正它，或者说修复它。 对 啊， 其实一个手术成功不成功哈，怎么说呢，在手术的时候其实是医生的事儿，那么做完了手术，患者在里边也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当然不是说我是医生我就把责任推给患者了，不是这个意思啊。实际上我们特别希望得到患者的配合。那比方双眼皮儿，我就有印象，我做双眼皮儿曾经遇到过大概两三个患者，至少有两个，这两个人有个特殊的表情我印象特别深。他挺好看的双眼皮儿，但是他只要一做一个皱眉的表情，这双眼皮儿就特别特别的难看。他还就有这个习惯，他在跟你说话的过程当中不停的在做皱眉的动作，我遇到过至少有两个这样的人，就不停的在做这个动作。那就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个双眼皮是我们给您新做的，就是您的双眼皮原来是在一个地方去折，去折叠，我现在给你做了一个新的这条线，按这条线折叠了，那么所以说做完手术以后我需要你配合我，他老在这个地方折叠，如果您老是做一个皱眉，它相当于它就会折向另 外一下， 对，它折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不是按照我给做的这条线折叠了，那么它就会双侧不对称，甚至会出现一些斑痕啊、粘连啊什么这些情况，就很难看。那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特别特别难。那么曾经第一个病人，我记得是很久很久以前遇到过这么一个病人，就是他平常挺好看的，他只要一做那个动作就很难看。第二个病人是差不多一年前遇到的，那么这个病人他自己都不知道。那么在我们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就不停的在皱眉，不停的在皱眉。我跟他说你在皱眉，他不知道。后来没办法，我就说那你说话吧，我给你录下来。就是他不去注意的情况下，给他录下来给他看，他就不皱眉不说话。所以他老是这样，那个双眼皮老是在用在另外一个方向在做折叠，在另外一个位置做折叠。 日常的习惯表情也会严重影响到面部整容的一些效果。 对，尤其是 双眼皮， 尤其是刚做完那段时间，我需要他在这个新做出来这个位置去折叠。那所以说你这个时候配合特别重要。所以一个手术有时候失败了，真不完全是一个医生的技术问题，所以还是双方可能还有一个互动啊，互相配合，在这个里边是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呢，这又提醒大家了哈，范教授他也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没有好医生，只有好患者。 对， 那这个呢，就是在做完这样的一些手术之后，在比较短的一段时间之内，真的要严格的遵医嘱， 严格的配合。比方说吧，我们头一段时间内，我一般要求刚做完要求患者，第一个呢要缓睁眼，就睁眼的时候一定要 慢慢 睁。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我早期啊是有一个线把这个重睑线嘛，就是这是一条线，在这条线上呢，我需要把你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把你的这个新的这个位置要固定住，让你睁的时候就从这个地方去睁， 就从那个褶儿。 但这个褶是原先没有的，是我愣手术做出来的。那么就要求你呢，不要，尤其拆完线以后啊，它还是靠这个皮下瘢痕的一个粘连，你不能老是嘎嘣嘎嘣使劲睁眼，不停的在睁眼， 这样眨眼眨眼， 对，眨眼它就掉下来了，它就挂不住了。所以这个时候要求你睁眼要缓，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要经常练往头皮往头顶上看，你往头顶上翻 白眼， 翻白眼看的那个位置是最好的。 哎呀，我 翻白眼看的那个位置啊，刚好就是我重睑线折叠上去那个位置，特别好。所以我要求经常要求患者往这个地方去看。所以这两点要注意。 一天练几次，有功夫就看看。 哎，对，有功夫就这么练。有的人呢个长得特别高，他看人的时候他是俯视。有的女孩子个长特别高，看人是俯视，所以她那个双眼皮有时候就不太好，她不往上翻，而是呢往下。所以说我们就要求这个人呢要经常练着练，你别个高你就坐下或者怎么着，翻眼皮往这个头顶看。要你要不练这个动作，老是俯视人的话，他就会在一个 褶的形也出不来， 褶的形状就不好。所以说我们这些要求啊，一个是要缓睁眼，第二个是往头皮顶上看，哎，第三个呢就是不要有些怪表情， 皱眉呀、这种怪表情尽量不要有， 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对，所以这个是要求患者的一个配合，特别重要。 这一条其实是可以问一下自己的这个家人或者在术前的 家人都不知道，因为他天天看已经习惯了、 习惯了。 对，只有外人才看得出来， 自己能看到。 嗯， 我直到什么时候就是被大家录下来哈，然后你再看，你就会发现原来自己平时 有些特殊的表情。对， 超级丰富。我现在终于知道我这个脸上这些褶子都是怎么来的了。 对， 表情太大了。 没错。 好吧，就是开心就好。好，接着我们要跟大家继续来说一说关于那些失败的重检的问题，我们到底怎么样的来修复来弥补哈。热线电话依然为您开通 010-6515-0822,6515-0833, 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当然了给我们拍来图片也是可以的哈。收看的方式也很简单，手机下载腾讯视频，腾讯直播界面搜索健康加油站，各位网友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您的提问。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说说拿什么拯救不成功的双眼皮。上半段我们已经说到了两类，重睑过宽过窄可以修补可以救，当然了这个还有第二种，重睑线 弧度 外形不够理想的时候、绝大多数还是可以调整的。 对对对， 但如果实在是我们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之前的一次切多了、实在没有那么多的组织再来调整的情况之下， 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呢就是等，等呢前提也是不 能 去太多，不能去太多，我们等一等，等几年可能就会松一些啊。第二 个 办法呢， 眉毛上 打点肉毒素让它往下沉一沉也可以。那真的说就是去的太多，那很少会出现这样情况啊，一般那不会说做到这么糟糕，但真做到这么糟糕，比方说遇到了感染或者遇到什么情况，遇到这么很糟糕的情况，那就只能植皮了。真有植皮做的，但是很罕见。 而且本身就像一些疤痕呢，它在植皮的话效果是不是也不理想？ 那但是它有的时候甚至出现，对，有时候甚至出现什么呢？闭不上眼，它就是闭不上眼。 那这个必须。 那只 能 植皮了， 怎么办就怎么办。 对对，其实这种呢还不是鉴于咱们这种双眼皮，通常鉴于什么呢，就是烧伤后，那么这个时候呢它那个双眼皮外观又不好看，然后有的时候迫不得已要植皮，很少美容手术去植皮，因为植完皮实在太难看了，一个大补丁。 明白，但是它前提是解决功能性的问题哈，然后才是美观的问题。 没错。 第三类，重睑线消失了，哎呀我的双眼皮白做了。 这个呀不少见，我们每个医生手里都有，只要这个医生是坦诚的哈，你问问他，基本手里都有。 为什么会这样？ 刚才我讲了嘛，就是像我也是双眼皮，你也双眼皮、咱们这天生的双眼皮呢，是在重睑线那个位置啊，它刚好，就是我们的前面的这个皮肤啊，它有一些纤维刚好粘到我们的睑板上缘那个上睑提肌那个位置了，我们有纤维往里边去走，刚好就像绳一样把它挂到一起了。那么单眼皮的人他就没有这些纤维把它粘到一起，那怎么办呢？就靠我们手术当中把它固定到那儿。固定到那儿呢，这个固定是用什么固定呢？是靠咱们早期是用线缝在那儿、那么等线拆掉了以后，主要是靠它长在一起，但是长在一起这个东西它就不像先天的了、 就不够牢固。 对，不够牢固，它有时候可能就过了那么一年半年就掉下来了，也有更长时间一点会掉下来的、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只有重新再做，也没别的办法、重新再做 就是重睑消失的这种情况 不算，它这个不能叫罕见、只能说是少见，不能叫罕见、谁都遇到过。 尤其哪一类单眼皮儿可能这种情况比较容易常见？ 厚眼睛， 就是 比较厚的、 就是、泡眼 泡泡眼比较常见。 泡泡眼的单眼皮儿、 就是一看就上眼皮特别厚。那么实际上我最喜欢做什么样的双眼皮啊？就是那个就是单凤眼儿，然后上眼皮特别薄，这种只要做出来一般就好看。还有小姑娘的双眼皮、年龄大的就不好做，小姑娘的单凤眼上眼皮薄，这种怎么做怎么好看。你遇到那种上眼皮一大堆褶，不是说你那个就是 你不烧上我真是心里的。 对，如果遇到那个双眼皮有很多褶，然后呢又是圆眼睛，上眼皮比较厚，还有这个眉毛和眼睛之间距离太近，这种就不太好做。 都是我吗？ 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遇到这四种情况都不太好做，两边不对称的就更难做，还有就是以前做过的那再来做也不好做。对， 修复都找到你了，那肯定是把最多的希望就放到这里。 所以到这个时候呢，就咱得把话说清楚了，就是 我讲嘛，如果是中山，如果是块布，让我做中山装做西装我都做得了。如果是已经是中山装了，让我改西装，那就看你原来那个料有没有富裕。 嗯，还得看之前的那个 底子 什么样了哈。 对。 下一种情况，上睑凹陷的。我们说很多人在做双眼皮的时候，像我给我朋友介绍，我也说，哎，你看你有点肿眼泡哈，那里面那个脂肪有点多，你就顺便让范主任帮你把里边脂肪粒往下摘一摘，是吗？哎，都挺高兴的。现在如果出现了这种，当时可能好，然后过两年年纪大了，那种上眼睑就凹进去了。 不是等年纪大，做的要没做好的话，刚做完它就是做多了 就凹了。 哎，这个东西啊我们也都遇到过啊，就是说就是我们的手术也不是我妈，就是我这一出生我就什么都会做啊，刚一毕业就都做得好，也不是这样的。每一个医生都有一个从做的不好到逐渐做好，哎，逐渐做得非常 好积累经验的过程， 对，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就摘多了。 对， 我现在在这有一个问题哈，现在特别流行眼周围就叫什么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整形和美容，所以如果我是想把眼袋摘出来，然后这不也是脂肪粒什么的吗？ 也是。 我填到上面已经凹陷的这个眼睑上去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了，就是我们如果说真的遇到这种凹陷的时候，但不一定非得从眼袋这取了啊，我们可能还是从身上取点 啊脂肪。 哎，对，取点脂肪。那么这个但是凹陷它为什么会出现呢？是因为我们的上睑呢有两团脂肪，下睑有三团脂肪。那么在我们去的时候，每个手术基本双眼皮都要，基本上是个标准化的手术，我们都要去一点这个脂肪。 嗯， 去脂肪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点，我们北方的医生啊，就是我们北派的这个整形医生啊，一般去起来比较保守。南派的医生呢去的就比较胆子大。 比较狠。 哎，比较胆子大。那么但是这个是。哎， 你刚才说上面是三团是吗？ 上面是两团，下面是三团。 你们这个两团和三团每一次呢是可一团整团给它摘，还是每一团里边摘一点？ 每团摘一点啊。 哦， 你要真把那个整个都摘那就真是麻烦了。 可一只羊薅那受不了。 哎，只能是去一点点。那么这个时候到底去多少就看你这个医生的判断了。 哦， 你去多了它就变成凹陷了，你去少了就还是泡泡眼。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靠经验，所以我觉得机器判断这个事儿没那么容易的事儿。 嗯，所以这个真的是要找这个资历、经验足够丰富的医生。我现在觉得对这个双眼皮手术真的太有必要了。 什么手术都一样的，我觉得阑尾炎都一样。 嗯， 那么那如果真的是形成凹陷了，那怎么修复呢？我们就要打点脂肪进去。那么这个是倒是不难啊，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也不容易。为什么？我们以前讲过，脂肪它有个成活率的问题啊。你放进去了1毫升脂肪，它成活可能是 0.5 啊或者多少，所以说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说起来都很简单，放点脂肪进去，实际上没那么容易。你要真放多了，我就遇到过，有那十多年前了，我给一个病人也是我自己做的啊，做完了有凹陷，我就放点脂肪进去，没想到我是故意多放点脂肪，我怕它吸收啊，没想到放进脂肪全活了，完了又成泡泡眼了，我又得给它去脂肪， 还得再摘。 对，所以这个 遭罪啊！ 所以手术不是像大家想那么简单，我们每个医生都是从不成熟到成熟有这么一个过程，总有开始手潮逐渐做的慢慢越来越好。 你在我们的节目里越来越坦诚了。 我本来就是这样啊。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哈，这个就是睁眼的时候上睑乏力。这个节目一开始其实我们说过了。 嗯。 它这个乏力呢有可能几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当时这个麻药打的正好打到那个睁眼的那个肌肉上去了哈。 提上睑肌、哎。 这个肌肉就瘫痪了。 对。我们临时。暂时的一个麻痹了， 对，让他麻药劲儿过了之后，哎，又可以睁起来了，这个问题不大。但是如果其实最担心的就是你说的那种一下子把那个肌肉给伤 断 了，剪断了， 还真有不少医生发生过这个情况。那就是在他在去这个，我们不单要去脂肪，老百姓看到的 得好几层呢， 还得去一些肌肉，眼轮匝肌还得去一些。那么你去剪眼轮匝肌的时候，这一剪子下去，有时候一剪大了，哎，就把那个上睑提肌给伤着了。所以这个时候，那肌肉跟肌肉哪像咱们想象的说这一条就是上睑提肌，那条就是眼轮匝肌啊，它实际上你看上去它都是肌肉，只是位置不同。所以有的时候有的医生，尤其刚做的医生，可能就会伤到这个上睑提肌，这也不能说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一种并发症。 如果这一剪子下去给剪断了，它就是简单的把它再给缝合到一起的。 如果真的是剪断了，他就把它缝上就行了， 他就能粘连到一起了， 他就能那当然 了， 那当然了，对。可就是这个时候，关键你要判断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你给剪断了 ， 对。所以我就说有两次我遇到在手术当中，突然一只眼睛他就睁不开了，哎，我就特紧张啊。当然还有各种其他原因了，有的时候可能是出血血肿， 也有这种啊， 就太肿了，蒸不开了。 哎，蒸不开了，那这个时候，那你看到底是不是血肿啊？对啊，有各种原因啊。假如说是血肿的，那你就要打开把那血给它去掉。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不是血肿，那你还得再等一等。所以医生会遇到各种矛盾的情况，他实际上是在要各种情况的发生的概率，然后呢，你还要判断你刚才自己手术，回顾一下自己手术到底刚才怎么做的。 对，这又回到一开始就说的了，剩下的那种呢，就是像不对称的这样的情况哈，不对称的话，那只能从哪边 不对称的时候 窄的那边下手呗。 这个就真的要具体分析了。不对称，这个好看的双眼皮是基本是差不多的，不好看的双眼皮各个都不好看。所以你现在说让我这么拿着这个文字说不对称应该从哪边下手，这一定要看当时那个病人的具体情况。不对称 有可能两边都需要重新做是吗？ 对呀、啊。有可能啊， 哎，我就想着把其中的窄的那边改宽点不就得了吗？ 说的是容易， 不是 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就跟破案一样，你得一定要搞清楚它到底是原因是什么， 在哪里？ 哎，对，然后再说具体的方法怎么做。 好，抓紧时间快问快答。网友说，双眼皮手术术后多久可以看出来那个效果是否需要修复？ 一般来讲，刚做完我们就知道。一做完我就知道双侧对不对称了。 不行，人家要看到满意的效果。 那我估计啊，恐怕得要一个月左右，因为头一段时间是水肿，水肿完了以后呢有个瘢痕增生，但是瘢痕增生不要紧，它双侧是对称的瘢痕增生。虽然刚做完头两三个月都是宽的，但是慢慢它就恢复了，就没那么宽了。所以说呢，基本上刚做完，我们一搭眼一看，我们就知道这个双眼皮将来好不好。我们能看出来。 那你会如实相告吗？ 当然了，如果有问题你要早点就解决啊。 但是你刚才还说呢，双眼皮术后修复一定要半年以后。 你说的特别对，早期书本上都是教我们的一定要半年以后修复，但是我在临床当中发现，如果真的是有问题，在还没有长瘢痕的时候就赶紧打开赶紧修复，就是刚刚做完七天以内的时候你就赶紧修复。 有一个黄金挽救期，这算是 还没开始长瘢痕呢，还没长上呢，这个时候就赶紧修复。但是书上不是这么写的，书上讲一定要等到多长时间以后啊。但是 你这是经验之谈， 对，我们遇到这个时候就早遇问题早点处理。 太好了，我觉得这一个呀，有经验的或者说良心医生他会这样， 他不是良心不良心， 他得看完了之后他得及时告诉 你，赶紧处理，你不处理将来就给你带来的是纠纷呐。这跟良心是要有良心，但这个时候要抓住这个处理时机，赶紧处理，不能等。 好，如果效果 这个更多的是经验，这不是良心，是经验。 如果这一周之内效果不是你说好不好，而是我自己觉得我不够满意的话， 一定听医生的话。你自己并不知道，你只知道你自己一个人，你只见过一个人，我见过那么多的人，你一定要听我的判断， 好吧？ 你要接受这个结果，还要接受这个过程，过程当中是不好看的。 好，我们快问快答。这网友说，快60岁了，以前做过一次双眼皮手术，术后效果还不错，但是现在可能年纪大了，双眼皮变窄了，眼角往下走了，重新做一下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这种呢，我们就不建议做双眼皮，年龄大了60了，我们建议做这个提眉手术，把眉毛提上去，效果就挺好的。 很多人都说了，这眉毛一提上去，眉毛不就没了吗？给切掉一块。 不是切眉，是提眉。 那切哪儿啊？ 是眉的上方。有的人是眉的下方，去掉一块皮，把它整个往上移，提上去。 这种会不会带着很多褶皱？ 不会，反而把那个蹬好了，一蹬就蹬整齐了。 蹬起来了， 哎，就相当于把那个窗帘杆整个往上移了。 这个网友的提问：一次失败的双眼皮太宽了，2年了还是看着不自然。对于太宽的双眼皮，还有收窄空间吗？会不会需要植皮？ 我们刚才讲了哈，多种情况啊。如果真的做到了没有余地的那个情况，可能就得植皮了，一般到不了那个情况。 好， 一般来讲都是可修复的。 一般是可修复的。 对， 这位朋友说了，上眼皮儿皮肤多层褶皱，有的时候三层眼皮，有的时候还会四层眼皮，该怎么办？ 如果年轻的话就做双眼皮儿，像您现在就做个双眼皮儿就行了，层数多点不要紧，把那个多余的皮一去掉就行 了。去掉就可以了。 如果说年龄大，我们还是建议先做个提眉手术，先把它蹬整齐了，然后再说。 就是有可能他需要提完眉之后看效果， 有 可能再需要做一下双眼皮儿，是吧？ 但是80%都不需要了。 人家是需要达到完美效果。 对， 好，时间关系，我们都说了，不管您的这个双眼皮儿哈，自个儿看着是成功的还是不成功的，是否需要修复或者是调整的话，专业医生而且面诊，每个人出具个性化的这个方案，是每一个靠谱医生必须给您的这样的一些选择哈。 没错， 那就需要去面诊了。说下您的出诊时间吧。 每周一上午，每周三上午，在北京朝阳医院整形外科出专家门诊。

让你知道。